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起床啦， 请你不要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吃得饱才能乖乖的长高。别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每天上学不迟到，做得好你是妈妈的骄傲。 又要是新的一天，太阳刚光明着眼，你是否还在床上想要多睡一点，昨天的家庭作业多得让你傻眼，磨磨蹭蹭写完时间半夜两点，日子再专心一点，作业会变少一点，都快要刷个你却还在家里刷爱洗脸。做之前你要记得喝麦片，一日三餐的营养只有妈妈看得见。第一次当他的小猫呼吸着吸着空气，从你来的爸妈的房间再来找你，你点着头开始慢慢的继续，时间快快的过去，这里还想着那部动画片看见想起你举手问个问题，下课铃响起你飞奔到家里， 请你不要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吃得饱才能乖乖地长高。别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每天上学不迟到，做得好你是妈妈的骄傲。 就开始哈尔哈喊，我却用中文开始创作关于我的未来，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情感，让你想通我音乐里面特殊的不平凡。就像你有多难，中途有人离开，一路磕磕绊绊，是你我互相陪伴。这默契很简单，像储存其自然。下面我要开始言归正传。 今天你看得见，明天你看不见，我今天看得见的才能够拥有明天。我爱用心思考，也爱的先欢笑，思考与欢笑对我们的同样重要。我总是叮子叮子咚，叮子叮子咚，我叮到我心痛，越听越像发疯。我铃声用音乐来替你放松，因我的音乐的铃声起床只要几分钟。 闹钟在说你要起床，对你本来的叫做为难。 也许每天背的那些总是有一点难，不如把单词变成歌词就会变得简单。 妈妈在说你要乖乖。 起床了，哎，最近发现了一些起床歌哈，一组起床歌，今天汽车音乐会的一个时段，就把它们截击起来送给你，让你想睡懒觉都不可以。然后比如说这些起床歌呢，牛奶咖啡的早上好啊，还有张韶涵的红红的太阳啊，汪苏泷的不要睡懒觉啊，我最近都用这些曲子来督促自己家的小朋友，来来来，起床起床了，不要睡懒觉。每天早上跟这个枕头被子的苦战一场哈，越到冬天的时候越不愿意从被窝里出来，这是很多学生时代都经历的过程哈。哎呀，又到周一了，每到周一哈，上学难呢。 特别是冬天从被子里出来去上学，这是我们要面临的第一场挑战。这首歌呢，也正是汪苏泷在即将结束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寒假里所创作的，或许呢是对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充满了留恋和不舍吧，那或许呢是起床的过程太艰难了，让他萌生了创作这样一首专属起床铃声的想法，别让起床呢从此不再辛苦了哈。轻松的铃声为大家开启充满满满正能量的一天，是不是满血复活，给你一个活力无限的美好的上午时间，不许睡懒觉，都该起来听汽车音乐会，起来没有？来来来，坐好了，坐好，准备好了这个所有的这个需要的物品哈。听汽车音乐会需要什么物品啊？啊，一个是一个超级好的一个听广播的神器啊，然后呢还有喝的咖啡呀、啊，早餐来个卤蛋什么之类的啊。好，准备好了。汽车音乐会开始了，北京时间9:06:06，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你看人家早出门都已经在路上了，还堵在路上了。但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路上还挺好走的，就是早点出门，多留出点时间，就会觉得路上还挺好走的。最近这几天呢，北京的天也不错哈，温度也不是那么的冷。戴好手套，戴好口罩。另外呢，这个在没人的地方可以摘下口罩，大口的呼吸新鲜的空气。尽管放心，空气质量是优哈。哎，北京这两天天真好。前两天呢，早晨的时候还看到了朝霞哈，晚霞不知道没注意啊，但是都有朝霞，一起来的时候就东方一片红哈，然后就觉得自己也赶紧起床，想起了张韶涵的那一首红红的太阳。好了，待会儿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不过呢，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资讯的时候，别忘了跟我互动哈，两种方式：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好心情都在哪里？晒得美美的朝霞图都在哪里？早就起来了，不用起床这个闹铃呢，都有谁举手？好了。国内最适合穷游的地方，我们继续来推荐哈。穷游不用花太多钱哦。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很多人都会把旅游想象成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哈。等攒够了钱再去旅游吧。 妈妈，我想去马尔代夫，椰林树影，水清沙白。对对对， 等赚了钱吧。买兜哈，啊！但其实旅游不需要花重金，也不需要你过度消费，只需要走进当地的生活，静静地感受一座城市的韵味就可以了。只要选好时间，就可以说走就走啦。地点一：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一首《成都》唱火了这个安逸的城市。来成都呢，最不需要计划哈，你只需要双脚丈量这座城市就可以了，仗剑走天涯。想要找寻西蜀的文化，想要去锦里走一走，蜿蜒曲折的院落、街巷和水岸、湖泊、荷塘，在锦里总有一处让你魂牵梦绕。地点二：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美呢不言而喻，泛舟于西湖之上，无论雨雪晴阴，无论朝霞晚辉，都能变换成景，在春花秋月夏荷冬雪中各具美态。倦了就去千岛湖上偷个懒吧，又或者在街头走一走，看看这座充满文艺气息的城市，顺便呢去一趟灵隐寺许个愿，祝你心想事成。2022年我的心愿就是每天听汽车音乐会。第三站，苏州。苏州呢，既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又有秀丽多姿的太湖。这里旧旧的弄堂，高大的梧桐树，黑色的木门斑驳，不知道见证了多少人多少代的历史。来到这里呢，逛逛小巷，感受一下慢生活的节奏。巷子里种的花儿、养的鸟，都是生活气息。街边小摊的吆喝声，偶尔探出墙头的青柳枝，还有转角处的小桥流水人家。哎呀，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愿意踏上青石板路，就这么一路走下去，走下去。哎，醒，该起床啦。 瓣花香，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叫我来起床。小小的书包肩上扛，铃儿响叮当，知识的宝藏书里藏，我们上学堂。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奖状是我的勋章。 小涵，红红的太阳，音乐精灵张韶涵哈，借由她可爱的面庞还有嘹亮清澈的嗓音，唱给无数听众温暖的感动。在去年呢，推出这首少年儿童正能量的作品《红红的太阳》，歌词亲切生动，富有童趣，旋律也是那种很柔和的。灵感的来源于那些行走在校园当中的可爱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成群结伴，就像刚刚升起的红太阳一样朝气蓬勃。张韶涵清灵的独特的嗓音就像是刺破黑暗的阳光，和柔和欢快的旋律融合在一起，成就了这首温暖而又励志的《红红的太阳》。也为这些元气满满的小太阳献上最诚挚的祝福。小太阳，我们是大太阳啊，对呀，虽然我们不用背着书包上学堂，我们要挎着小班去上班呢，跟孩子们一样也是挺辛苦的哈，他们要完成作业，我们回家也要完成很多老板布置的工作呀，他们年底的时候有期末考试，我们年底的时候还有各种考核呀、总结呀等等啊，一样也很辛苦啊。可不可以送给我们这些大朋友一首歌曲啊？ 有哦，来，五月天最好的一天送给你们，也送给我，来来来， 虽然不用上学背着书包去了，但是每天呢还有不断的挑战，加油。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最好的一天，在阿信高亢嘹亮的嗓音当中，让你充分体会到五月天一直以来所代表的阳光和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相伴24年的五月天，总有这样一首歌曲，是沸腾了你的整个青春吧。最好的一天，汽车音乐会。 闭上眼，请你闭上眼，问自己。 子里面选出你生命中最好的那一天。再问你最早的那天，我是也留下什么让你改变。后来你转了念，天气小心心中一颗玫瑰，哭在酒吧里听见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 Hold 住精彩，hold 住未来啊！就到年底了，这一个月还有18天的时间，这一年还有18天的时间，然后2021就跟我们说拜拜了哈，就将成为过去。我们将拥抱2022，在2022年有什么新的期望吗？也可以在我们的今天聊天室当中，大家来许愿呢。每一次你的愿望被我读出来，实现的可能性都很大哟。来来来，可以做一下2021年的年终总结，同时来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2022，去拥抱新的生活。来，听听聊天室当中抢到沙发的面朝大海稳稳坐着哈，和其他人来来小板凳都有。好先生、小奥同学、5434，还有只好空白、生活新方式、喜欢你的名字、雪孩子，还有变形擎天柱、北京5号线、一个胖子，生如夏花没来吗？哦，这儿呢，你来晚了。

几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早上好，早上好。2010年9月，牛奶咖啡推出这首作品，在主唱 Kiki 细腻灵动的声线之下，为大家奉献上了当天清晨的一抹温暖和惬意。充满新鲜味道的编曲，一幅美好的画面立刻跃然眼前。清新的旋律鼓励着你，这一周你一定要积极快乐地面对生活哟。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黄子韬的 New Day。也是代表着崭新，充满着希望。走吧，让我们携手共同去探索无穷的可能性。 New day，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周，新的汽车音乐会。 看外面清晨阳光明媚，但此刻又是新的一天。 It's a new day、 醒来要起来，继续今天的工作吧，不要再叹气，请继续 Go ahead, now it's time to go。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影像打开，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每一天的爱，音乐灵感的到来，我永远长生不老的心，很多事需要感慨。 The boss 只需要动下笔，就能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所有空白的白纸，不满不会停的连笔，我付出的回报不多，但我还是很满意。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 Did you remember? This song is for you and me、当这首歌响起，心情就会 Yeah, I'll be happy。 We go hard，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偶尔开个玩笑，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酒唱歌。 喜欢 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 你一定会做得到，会很好，只要你能喜欢，人生才有意义，别放弃，最后证明给那我是你的。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Everyone, everyone，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For you and me、当这首歌响起，谁心情就会 Yeah, I'll be happy。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I don't wanna do it, no, no。Sometimes 会变得很烂，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对手是我自己，用来挑战刷新自己、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开始心动的，细胞迅速的 I'm dying enjoy the work。 This is for you and me。 一首有温度的说唱作品送给周一全新的你，黄子韬 New Day。 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十号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怎么能少了你。 Yeah, I'll be happy New Day。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李俊豪和你见面。 我想要和你见面。 第24位，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 你不知道风的眼。 第23位，吴莫愁无所不在。第22位，时代少年团醉。第21位 Dana Carillo I miss you s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身边发生的故事前，所谓有快乐的体验，跟整个世界连线，我就在你身边，不管路途有多远，我一定会出现。 Will you wake up， 今天好像又是暴雨，什么时候起双肩暴力，多了无尽的繁琐和 PPT。 No， 不像在记笔记，用记的行程表。 Yeah，一天3杯咖啡能灌到饱，有多久没跟朋友出来玩一起聚，你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多烦恼。 我想要和你见面，在我们约定的地点，想要和你见面，在最晴朗的那一天。我想要和你见面，我想要和你见面。分享身边发生的故事，前所未有快乐的体验，跟整个世界连线，我就在你身边，不管路途有多远，我一定会出现。 Hey man， 跟我寻找世界的美好，不说想法虽然很多，时间却很少，在等了你想要的快乐再也找不到了，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你上翘的嘴角。 Yeah， 跟我一起 see the moon in the night， 放慢你的节奏脚步，别太快，每个故事都会有最完美的结局，你现在都不开心，我要 to be alright。 我想要和你见面，在我们约定的地点，想要和你见面，在最晴朗的那一天。我想要和你见面，我想要和你见面。 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众，而被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人李俊豪啊，李俊豪谁？哦呀，就是他呀！在今年的终于 带着他的首支个人单曲《和你见面》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这支单曲的制作过程当中呢，也是第一次参与词曲的创作啊，轻快的 pop 融入了 R&B 等等元素，也用这种轻快的旋律充分表达着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李俊豪呢，用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也邀请大家一起登上他的快乐号列车，放下包袱，发现生活当中一切的美好，找回到那个快乐的自己。在这个岁末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想想今年你过得快乐吗？因为什么丢掉了快乐的自己？希望在全新的2022年你可以找回到快乐的那个自己。好了，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5位，和你见面。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和你见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一生中会遇见很多人，有的人会让我们心生窃喜，有的人会让我们怅然若失。时光背面的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有请刘志佳、韩童。 市场以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海，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放的角色。 没有被他感动到，这样的一首作品，这样满满的正能量。这一档励志的节目叫什么名字？这档励志的节目叫汽车音乐会。刚刚这首歌曲呢，讲述的是关于相遇相知，最后刻骨铭心无法释怀的故事。刘志佳和韩童也是首次联手献唱这样的一首情歌哈，就凭借这种韵味十足的诗意歌词，再配搭着这样的主旋律和说唱的碰撞，就足以感动到你，也将这种伤感的情绪融化在绚丽的婚姻当中，让人过耳不忘。即使是失恋又怎么样？即使他走了又怎么样？所有的一切的负面的东西，我们又都要看到他正的一面，是不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动感十足，吴莫愁，独特的声线，还有这种热情奔放的舞台风格。 形成了它独有的魅力所在。2004年，无所不在的同名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3位。吴莫愁搭配着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为这首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力道。无所不在，再次让吴莫愁的风格发挥到极致。吴莫愁和王志平的合作，这位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曾经作为陶喆、S.H.E、孙燕姿等等众多一线艺人打造过专辑的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他的创作实力当然是自然不言而喻了。专辑的主打《无所不在》更是让吴莫愁的个人风格再次发挥到了极致哈。那说王志平为每一个音乐人或者每个歌手创作专辑或者作品的时候，对他们都是充分的了解，一定不会说这首歌曲把你的个性全部抹杀，不会，一定会把你的所有的优势全部都放大出来，然后呢，避掉你的劣势哈。这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制作人哈。好了，吴莫愁的这首《无所不在》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是一个很有主张，不能说特立独行吧，但是绝对有自己风格的这个90后的女歌手哈。无论是她的穿衣打扮啊，无论她的创作风格呀，无论是她的妆容啊，还是她的这个演唱的技巧方面啊，都是很有自己特点、很个性的哈。大家知道，这就是90后啊。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活力歌在耳边呈现了，时代少年团的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2位。近来很多音乐人都致力于弘扬国风音乐的发扬传播，时代少年团也赶上这样的步伐。2021年新歌醉， 大洋春意迎来诗人提笔，老乡和风朦胧细雨，滴滴滴，酒席台对红旗， 传来菊花梅兮，听起竹马的小淘气，雨雨雨， 犹如怦然心动相聚，无法平淡的舍弃。 那是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 一曲梨花下盛开，春风忽然走近的你，带着柔的暖的温的倦的掏心底。 春草明年绿，喝酒别重逢的相聚，等着你。 掌中飞起柳絮，我还唱那几句，每个伤欢起的回忆都是你。 犹如怦然心动相遇，无法平淡的时期， 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 一枝梨花下盛开，春风忽然走进倦得到心底， 遇见你的美，为我点点点撕碎，为语言双飞，同心向上向南北。 遇见你的美，人间朵朵多明媚，如明月相辉，星光落落落手背。 再见两人是你陡然又出吹意， 惊喜欢喜人生的相聚，拥抱你 见雨见你， 敢为相思提笔如繁华的四季， 惊喜欢喜墨与真相比， 遇见你的美，为我点点点撕碎，为语言双飞，同心向上向南北。而见你 少年团在今年的这首新歌《醉》，就是一首比较出色的国风作品哈，曲世聪制作的哦，难怪在 urban 流畅的浪漫情调当中融入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歌小调，为这首音乐增添了明媚的色彩，呈现出了富于生活气息的活泼的新国风，也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哈。其实我觉得就应当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中国的国粹啊传承下去，可能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特别原汁原味的这种国粹呢，可能会接受起来有一些难度哈，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改良一下，对吧，融入现在的时尚元素在其中，然后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们中国的音乐如此好听啊，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对了，现在你发现了吧，擦亮你的双眼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时代少年团的醉，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一首很经典的爵士乐作品 I Miss You So， 来自 Daniel Craig， 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音乐延续了他上一张专辑 All For You 的主题，也是以爵士三重奏的方式来诠释三四十年代那些大家所不太熟知的作品。专辑请来了 Melon 还有知名的贝斯手共同合作，他把三重奏的模式在舞台上的表现十分的默契，已经纯熟到仿佛有心电感应哈，眼神都不需要了，直接一个动作那边就知道接下来下一个音符我怎么接。 音乐上的交流呢真是完美无瑕，而 Carol 的声音呢 Carol 的声音听起来更加自然流畅，没有任意的刻板和矫揉造作。 Dana Carey 从心底发出的吟唱 I miss you so。 Those happy hours I spent with you, that lovely afterglow, most of all I miss you so. Your sweet caresses each rendezvous, your voice so soft and low, most of 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的歌曲，来自 Dana Carey 的这首 I Miss You So。 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 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李俊豪和你见面。第24位，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第23位，吴莫愁无所不在。第22位，时代少年团醉。第21位 Dana Carillo I Miss You S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Every day it's getting closer, going faster than a roller coaster. Love like yours will surely come my way. Every day， 好了，预告一下第二个小时汽车音乐会的好音乐，腾冰陪你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许巍的《旅行》，潘玮柏的《小丑》，Join You and I， 杨坤《一万个女人》，还有 Twins《士多啤梨苹果城》。喜欢这些音乐，继续守住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吧，期待第二个小时的精彩。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a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

好，等我剪好之后分享给你们哈，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没有进入听听聊天室，还没找到家的朋友，来，第一步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进入聊天室，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刚刚我们听到一首动感的节奏，动感的音乐就是来自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带给你两个小时，哇，两个小时120分钟满格的动听的音乐，在2020年继续陪伴你在路上哈。好了，我是腾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很多音乐发烧友来说呢，电子音乐无疑是他们的最爱，当戴上耳机打开音箱的时候，感受那份激情澎湃，总是能够洗去一身的疲惫，给人满满的力量和昂扬的斗志哈。刚刚是 Michael's Club 带来的这首很知名的电子音乐 No Limited， 源自于他们2009年的专辑，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首音乐那么熟悉呢？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好像就在什么什么一号，当时去蹦迪的时候，怎么就听到了这样的音乐哈？那会儿还有河东啊，出了一系列的什么低曲，然后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带什么什么号啊，什么什么去蹦迪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打碟，还没有 DJ 哈。后来呢，他们改名，明明叫这个，那会儿我们叫迪厅，后来改名叫夜店。然后那会儿呢，就是放的这个音乐哈，然后前面有领舞啊，站在很高的台子上领舞的那种。现在变成了台子上面都是这种刷碟的 DJ， 时代在进步哈。但是我觉得好听的旋律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表情？来收听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这首《爱与哀愁》，哎，王杰、赵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当中哈、把人生和磨难这两个词诠释的最淋漓尽致的。刘德华呢，更是让人感觉音乐很打动人心哈。相比之下，童安格的嗓音更多的是饱含对于生命本质意义的探访，有那么一丝丝疼痛和醒悟。古典的唯美和现代的激昂，全部融在他的音乐当中了。《爱与哀愁》。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醒来 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时间10:1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来关注一下，关爱一下咱家的轮胎哈。开车的时候切记避免这些轮胎操作办法，这些轮胎操作会大大的折损他们的哈。首先呢，避免原地打方向，原地打方向呢会让轮胎的磨损集中在同一个接触面上，造成轮胎局部严重受损，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因此呢，车主应当避免原地打方向，而应当在轮胎滚动的时候打方向，这样的话呢，避免给它带来的才是全方位而且均匀的正常的磨损。其次呢，就是避免撞击路肩和陷入坑洞。车辆这个骑上路肩的时候，轮胎受压挤压哈，特别容易内部结构形成大鼓包。我真有这样的经历两次。哎，就是想贴着马路牙子停吧，然后呢，就是觉得贴近一点好嘛，这个左侧嘛，别人通过的时候多给别人留一点空间，就想尽量的去贴右面的马路牙子，贴，咕咚，这个轮胎就蹭上了马路牙子，鼓一个大鼓包就出来了，哎，轮胎就废了哈。这时候呢，就是靠边停的时候，看到这样的高起来的马路牙子，千万要小心哈。再次呢，就是避免这个蹭胎壁，很多是因为不小心哈，车感不足，觉得还没到，再往里，刚好那个马路牙子有一个尖尖角就完了，哎，所以呢，在靠边停车的时候，多留心和这个侧边这个马路牙子的距离，同时还有如果有侧边车的话，也都要看好了，否则的话，这个得不偿失哈。为了停好了，结果这个轮胎，哎，废了，还得去换轮胎，换就换一对儿啊。好了，那今天呢，进入到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来关注的是敞篷车。今天我们为敞篷车量身定做一首歌，许巍，不是许飞哦，许巍，旅行。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着钱，始终不曾更改。恰恰忙忙，我常常跳跳，幽默的漫步舞着捉弄你的心跳。掌声响起尖叫，人人带着微笑，眼泪把它抹掉，享受很骄傲。Everybody happy happy， 公园社团的刺激，千百分赞弹跳心惊。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过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所有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过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我对你说，我说所有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没有我。可爱可恨，可人可怜，可望可爱。不存在悲痛悲伤悲哀悲喜卑鄙卑微，求个个求个气，我可取我可珍惜，放下热情从不曾更改。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笨拙的漫步舞姿散布在你心跳。没有掌声尖叫，嘴角画个微笑，眼泪不让它掉，是小丑继续跳。 Everybody happy happy， 公园色红的刺激，千百分赞弹跳心惊。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扶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所有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扶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我对你说，我说所有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没有我。街角漫步，常常跳跳，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恰恰漫步，我常常跳跳。我是小丑，你说你跟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过不起的阿斗。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所有精彩要自己，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 潘玮柏潘帅的这首《小丑》，2014年推出这首作品，也彻底让潘帅打了一次翻身仗哈，重回十年磨一剑的唱作巅峰时代。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冯建宇的《爱吧》。在这首单曲当中，听到了超人气偶像冯建宇关于爱情的美好回忆。出道很多年呢，在影视综艺音乐上都有过人的天赋哈。他的唱法呢，并不是很花哨的那种，也没有太多的炫技。清亮的嗓音更像是冬日的暖阳，这位当年25岁的半熟少年，用音乐诠释着自己的青春宣言，旋律悠扬却温暖。冯建宇饱含情感的声音，就像是为你诉说着一段故事，娓娓道来，那样的励志又动人。 请带着微风吹起的片段，捧入手心和我并肩抵抗未来的变化，无法将旧回忆抛下，选择收起它或带上它继续前往下一趟全新向往的地方，向大海反映内心的天堂，像同勇敢的深沉，像通透彻不畏惧风浪，懂得欣赏前方百态模样，我们一起学会成长，我们一起建筑梦想，看见希望，我们一起大声歌唱、唱属于我的勇闯，不

M 像是一场轻快的白日梦，发布在 Stephanie Petri 2021年，就是今年的专辑 AMPM 当中。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位新晋年轻的音乐人充满活力，不断更新的创作思想也在其中得以展现，邀请大家共同进入他的思考、他的希望、他的梦想、他的犹豫和梦境当中。你可以听到倦懒的午后，还有舒适柔和的光线，以及心中一点点难忘的过去，都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了。 3PM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哦，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哦。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杨坤，一万个女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想着你。

walk through my life. They say take it slow, oh, how do I go slow? All I want is you in my life. 在今年最浪漫的那一天，实力唱将张颖推出了这一首专属的情歌 You and I。 在中英文混合的表达当中，含蓄和热烈并存，倾诉了现在年轻人对爱情的绝美的幻想，也向大家展示了张靓颖不俗的唱功，还有演绎不同风格作品的实力。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的收工歌交给 Twins 带来这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士多啤梨就是草莓的意思哈。好了，其实 Twins 一直在人们心目当中和青春划等号哈。这首歌曲当中，感觉他们的嗓音还是略显稚嫩和纯真，也许这就是关乎青春的记忆所在吧。对了，就是那个点。那听歌之前呢，腾彪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不期之事你来了吗？大神呢？你明天一定要来哦。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北京音乐广播上午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 Yeah. 有 草局蚊占住，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系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万，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上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份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想到你成长十蚊两三蚊一只橙，一点都会失恋惨，定系假好难，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我多一望，想我一个人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惨定系假好难，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会怎么拣，假若很情感，但愿你真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北广购物优惠活动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活动时间12月13号至12月15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我是李红。 今天又是我们双十二的特别节目啊，延续着我们之前双十一的一个特别的风格，就是产品给您带来好的产品，价格给您带来折上折的价格。 反正啊，总结一句就是，您在北京广播电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只要是听到我和小云去合作，您就支棱几耳朵听，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力度的，而且给大家带来的商品全是大家平常去需要的，而且全是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明星产品。 没错啊，这一次给您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返场很多次的，一听到您就知道是好东西的啊，是灌木星益生菌初乳驼乳粉。 哎， 咱们都说啊，这个奶或者说奶制品一直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说是各个地区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食物来源啊。但是 尤其是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啊，这个奶制品的补充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是， 但是呢，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初乳驼奶粉，这一点我们还是有的聊的。 有几个关键词啊，先说这个益生菌。益生菌这个概念已经是大家都知道很久了，就是说咱们的人体内啊其实是有细菌的。 对 啊，但是这细菌呢，有好的细菌，有坏的细菌，这有的菌群呢就是帮助我们去更加健康的。 比如说这益生菌就是对咱们身体好的细菌， 这看名儿就知道。 哎，这益生菌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这款驼乳粉的一个独创，比如说咱平常喝的那个酸奶里边现在全是益生菌的酸奶。 对， 什么叫益生菌，就是比如说它里边包括酵母菌呀、乳杆菌呀、放线菌啊等等，这些有益的菌种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啊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菌群，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驼乳粉里边是有益生菌的。那么初乳是什么意思呢？ 初乳这个就是说营养配方，更好吸收，然后营养更完善，味道更香醇，而且呢对于您身体的有非常好的维护作用啊。 等于说呢，咱们平常呢针对于这个中老年人，他有一个配方，这样的配方可能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呢，他能有更好的吸收作用。咱们别喝进去好多好东西，但是呢吸收不了，这边就浪费了。 没错。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驼奶粉。这驼奶粉啊，其实在北广生活时间呢各个品牌呢也是卖了挺长时间的了。这个驼奶粉确实是受到了大家很多欢迎。为什么呢？第一， 驼奶的营养特别高，它是产自于骆驼的奶。您想啊，骆驼在这个美丽的新疆草原上，这吃的和喝的啊，比如说有骆驼刺儿啊、骆驼梨呀、岩生甲木贼呀、阿魏草等等，这些全是天然的这些草料。 嗯， 这些草料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样草料和每一样草料之间的一个营养不同，所以说驼奶就特别的具有营养的广谱性。 哦， 啊，也就是说它营养的这个分门别类特别的多。 嗯，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驼乳，它还没有平常我们去喝的其他样的这个畜牧类的这个乳啊，它有那种膻味儿。 哦， 这驼乳的这个膻味儿特别特别的小。 哎， 这也是特别适合咱们平常，哎，您像我就特别不爱喝这个膻味儿的奶。 嗯， 所以呢选择这个驼乳还是比较好的。另外还请小云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它做成了这个奶粉。 我们首先说，如果说直接喝奶这个产品的话，那它就是一个营养啊，就是说一个奶的一个成分。 嗯， 但是呢，我们说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人喝牛奶会拉肚子？ 嗯， 啊，为什么喝了以后不舒服？是因为奶本身呢，它如果不经处理的话，它是大分子结构。 嗯，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消化的。 嗯， 不消化呢，受不了嘛。但是呢，咱们这个采用的是高效湿混工艺啊，让新鲜的驼奶直接变成粉。 嗯， 啊，首先呢，就是说，要保证给您保证的一点是变成奶粉的过程当中没有营养流失。 嗯， 啊，这是要保证的。第二呢，好处在于什么，就是变成小分子结构。 嗯， 不给身体增加额外的吸收负担。 嗯， 就奶粉呢肯定更容易被吸收。 哎，这个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驼乳粉，您拿回家以后无论是凉水还是热水给它冲一下，这个就还原了它驼奶本来的这种醇香的味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十盒的益生菌的初乳配方的驼奶粉，它的这个品牌叫做灌木星，它是来自一个新疆的品牌，一共是十盒，每盒是120克，这120克里边呢是15袋，每袋是8克，等于说咱们早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8克一小袋撕开以后就能冲啊。 嗯， 一共是15天，等于说呢十盒就是150天的这么一个量。 对， 以往呢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499，但是今天我们双十二的售价啊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没错，这款产品今天呢给您直接打到439元的价格，直降60块钱。 嗯， 但如果说您是下2袋或2袋以上的话，好，再给您减15块钱，那就是424，您就可以带走。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再次强调，这个灌木星的驼奶粉啊，在之前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它都不参与。为什么呢？本来它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实惠了。 是啊， 所以我们才说今天是439，比平常便宜60块钱。同时，您下2单的话是424块钱，这个价格只在双十二才有。这么狠的折扣，应该双十二是这个很难得的一批了。 对，再难有这么好的折扣力度了。 嗯，哎，那小云呢？你看之前咱们也都尝过了，你要不给大家形容形容它的味道吧？ 嗯，首先呢，就是很多人会担心它有没有一些奶膻味儿啊。 嗯， 就是我呢，之前也喝过牛奶，喝过羊奶啊，这次也喝过这个驼乳粉，觉得没有别的额外的味道或者膻味儿啊，更多的是这种奶的香甜味儿。 嗯， 而且呢，入口呢，除了那个奶甜味儿以外啊， 嗯， 还有那么一点点咸。 嗯， 啊，这个是配方里面我觉得非常巧思的一个哈。啊， 嗯， 就是这样的话喝着比较舒服，一点都不腻。 嗯， 这是细腻顺滑哈，啊，没有膻味儿，都是奶香。 嗯，你说的那点咸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和这个新疆人的这个口感， 嗯， 差不太多。你看他们那边做这个叫什么奶茶呀， 对， 人家喝的是咸味儿的奶茶。 内蒙新疆那块都是这样， 所以说呢，这个喝习惯了以后，稍微的这奶里边带一点咸味儿，其实特别让人上瘾。 嗯， 这一点呢也是他这个驼奶粉呢做的味道好的这么一个特别。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逢年过节了，您看这马上年底了，过春节了，这个时候呢，送一点这个老人的这样的平常能饮用的这样的营养品呢，其实也不错，而且呢，价格也不贵，特别适合大家去走亲访友的时候去给老人送一点，或者说您就买来给自己喝，这样把自己身体弄好了，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笔投资， 是 吧？ 健康啊，千万别吝啬。 哎，那么接下来呢，请小云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下整个的组合和价格吧。 嗯，今天啊，灌木星益生菌初乳驼乳粉主品加赠品，一共给您带来十盒啊，每盒都是120克，其实就是15袋，那每袋呢就是8克这么一个量啊，8克呢就是正好冲一杯，您一天这一杯啊，这10盒150袋就是150天啊，这5个月的量都给您准备好了。平时呢，北广的售价是499元，今天双十二特别节目啊，439元您就带走。而且呢，如果说您是下2单或者2单以上的话，每单都是424元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51，4000155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